Signor Pretorio, io vedo che sei.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一块新手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1983年小巷子，二月晴朗，演的第几场？打开机继续对象，最近四个那些皮囊，十三年都不如我们大家过完的出路，什么都对我哭了，虽然虽然看见旁边圆形广场。是悲伤，愿望发到灰尘微凉。人们只剩下思念的白发，现在在维多利亚的月光下，血色的高墙，金色的手枪，交给了收藏，让画面亮相，谁不在场？烛光向上，不二的茶香，矛盾的脑袋，堆积的思想，一句被完美伪造，那种无数人建造的嘴角上。 我觉得爱是花一层红加绿色，悄悄挣扎，我会。 我今夜只有一种名字，那叫做欲望。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越过内心的挣扎，谁知道可以不被弄脏？我们的体验欲望，冰冷的冰雪，直到天上飞落，我的地方化作一个不着边的云层。我听见脚步声一样，突然变成透明的对抗。我们的敌人没有变，证明他自己丢在手上的名字。我转身，心里是被眼光开始飞的人，最炫的天堂，迷离的时光，我披上这最美的。甜美的只想微笑微笑，这一次是安静的时辰，平静的故事。 我的街道是花一层苦不忍争，它的挣扎我会停下心声。黑色的我燃烧了 岁月，我是吴桐。在旅途上是一定都少不了音乐的，因为音乐是旅途上面最好的充电器。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 独自走在寂寞的街道，有情侣在拥抱，似曾相识爱的情节。秋天的最后一天，随着爱已走远，我却还是不停怀念那一年，在秋天相识相恋，牵手说着永远，相逢挣断了线，却忘了说再见，说永远会有多远，信守的承诺不会改变，曾一若能感动天，为何爱却留在云边，说永远能有多远，爱你的习惯不会改变，记忆中每个细节总结我的思念。

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邓紫棋的一个音乐专辑 My Secret， 收录了十首歌，由邓紫棋亲自填词以及大部分的作曲，在2010年的10月29号发行。专辑推出之后呢，获得了 IFPI 香港唱片销量的大奖、十大销量的广东唱片、十大中文金曲奖等等奖项。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同名主打歌曲，叫做 My Secret。 知道什么原因，我现在这一种心情，我想要唱给你听。看那窗外的小星星，心里想着一直都我在想你， 太多的爱情故事，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想象每个人都一样，这是一首写给爱的歌，也是一首写给你的歌。也许会有很多人唱着，但是呢，我是最真挚的一个。来自潘玮柏，《爱的歌》。 关于爱的故事太多，我们只是其中一个。像每个人想的一样，我们的故事是最美的。不管月亮代表谁的心，反正我会永远爱着。

三天一遍，他还就三天，那些誓言还在人心留恋。我们之间就算没有明天，回忆在明显，终究消散成一面，用青春容颜去交换爱恋。我也情愿， 我也情愿不会遇见。 听到蔡健雅的这个名字，脑海当中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歌手不太火，因为她的性格总是不温不火。蔡健雅温暖的嗓音里面有一丝孤寂的味道，没有太多的表情，是面容像是和这种陌生人提前的划清界限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健雅的《化学水》。 爱一个人像个化学水，要先懂得分类，懂它的优缺点，然后随机应变。爱一个人需要愿意改变，不管晴或雨天，热胀冷缩要练，也真是个考验。我一天一天在发现，爱你还有很多盲点，再给我一点时间，只管去多一些。Thank you.

只爱一点点李敖的词，巫启贤的曲，一共只有四句歌词，就这么反复的唱了4分29秒，还不会觉得特别的厌烦，觉得还挺好听。一直觉得李敖的填词和这首歌的诠释了最适度的爱情状态，不会太心寒，也不会太灼伤，不会太窒息，也不会太疏离。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伤害胜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没来又远去，我只都看你一眼。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下还剩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 最美不能逊色的风景应该是努力，努力是人生的一种精神状态，是对生命的一种赤子之情，努力是拥有之母，拥有是努力之子，一心努力可谓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与其规定自己一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获得什么东西，不如磨练自己做一个努力的人。人生最美不能逊色的风景应该是努力，努力是人生的一种精神状态，是对生命的一种赤子之情，努力是拥有之母，拥有是努力之子，一心努力可谓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与其规定自己一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获得什么东西，不如磨练自己做一个努力的人。 I'm jealous, I'm overzealous. When I'm down I get real down. When I'm high I don't come down. I get angryBaby, believe me, I can love you just like that, and I can leave you just as fast. But you If you did, baby, I did too. And you don't tell me, 'cause if you did, baby, I did too. 'Cause I got issues, but you got tools. So give a lot of me, and I'll get mine to you. Let's get blown. Come on, promise. 'Cause ain't that the kind of love that takes us all. So what I do is hope that I need you. 天空白云飘，我怎么看不到呀？ 会有的，每周的今天妈妈接送你去幼儿园都不会开车的，就是要减少尾气排放，减少大气污染，希望每一天都能让你们看到蓝天白云呀。 那我也让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和您一样，每周少开一天车。 三合品味1033，倡导大家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关注空气质量，关爱绿色家园，唤醒我们心中最美的城市。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7月5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三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就中美关系和20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在德国汉堡举行会晤，还谈及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等问题。三日，国务院在中南海举行宪法宣誓仪式。2016年9月至2017年5月，国务院任命的39个部门的62名负责人依法宣誓，李克强总理监誓。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2日，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是一名网友制作上传的，被特朗普看到后，在自己的推特上贴出。视频中，特朗普在摔跤赛场暴打一名男子，男子的头部被 CNN 的标识所取代。这一视频发出之后引发争议，有人批评特朗普鼓励暴力，目前白宫方面尚未回应。美联社三日报道称，美国决定将其核武器的质检和安检信息列为国家机密，这是近年来美国首次拒绝公开这一信息。美军方称，此举是为了保护国家秘密和国家安全，防止敌国了解美军核弹头和核设施存在的弱点。但批评人士称，这是美军为掩饰其核武器和核部队近年经常出现的不达标和不称职等情况。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冬病夏治是中医学防治疾病的一个富有特色的重要方法。燕达医院的三伏贴是一种由传统中医的治疗法结合针灸、经络与中药学，以中药直接贴敷于穴位，经由中药对穴位产生微面积化学性热性刺激，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三

你给我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我给你戴一顶白色的礼帽，我们是前生注定走了一波，好多疯狂，从来你没有别人不知道，好多轻佻，在你面前你只偷偷取笑。你给我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我给你戴一顶白色的礼帽，我们是前生注定走了一波。 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正在为您播出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每当听到喜爱的音乐，我们都会竖起耳朵去细细的品味，产生共鸣的时候就会感觉身体的毛孔全部都张开了，会去试图捕捉下每一个音符。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继续来听歌吧。 再也没有办法形容它有多美，它的周围有太多人献媚，像一朵玫瑰，抢得我好累。我再也没有办法预知他的余晖，进而又退，我精神快崩溃。一个傻男人，为了他不睡，他愚昧却舍不得撤退，抢手的玫瑰拼命等于给他睡，虚荣在作祟，越长大就越陶醉，他没有不爱谁，也没有选择谁，放弃会让人生如飞飞，抢手的玫瑰总有一天会枯萎，回望的人追怀念当初有我陪，他的泪会是泪，让我飞，让我飞。再也没有办法形容他有多美，他的周围有太多人献媚，像一朵玫瑰，抢得我好累。再也没有办法预知他的余晖，进而又退，我精神快崩溃。一个傻男人，为了他不睡，太愚昧，却舍不得撤退。抢手的玫瑰，不予给他睡，虚荣在作祟，越长大就越陶醉。他没有不爱谁，也没有选择谁，放弃会让人想入非非。抢手的玫瑰，总有一天会枯萎。别爱人家，怀念当初有我陪，他的泪都是泪，让我飞，让我走，像一个心碎，抢到所有的伤痕累累。最后爱到面目全非，我一再的温习爱的初衷，为何心动被撤退，为何包围我，抢手的玫瑰一人等于给他睡，虚荣在作祟，越长大就越陶醉，他没有不爱谁，也没有选择谁，放弃会让人想入非非，抢手的玫瑰总有一天会枯萎，为何没人退，怀念当初有我陪，他的泪太伤怀，让我飞，让我走，将一颗心碎，抢到所有人都

不深，以为能到达，人在需要才害怕。一时任性，反复纠缠的牵挂，空荡的心需要解答。随风起舞的残花，不停追逐的黄沙，我把代价才能挣脱思念的篱笆，近在咫尺的天涯，在你的脚下，傻守着花开的潇洒。这不分场合的情话，拥抱之后生根发芽，奋不顾身以为能到达，困在悬崖才害怕。牵挂，空荡的心需要解答。随风起舞的散花，不停追逐的黄沙，多大代价才能挣脱思念的篱笆？近在咫尺的天涯，在你的脚下。守着花花开的潇洒，窗台开满多美丽的花，你的笑容却更优雅。无论窗外骤雨多猛烈，却带不走 接下来时间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江美琪的，收录在了2004年发行的专辑《又寂寞又美丽》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第101个答案》。 忘了吧，昨天感伤，谁也罢。

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当流鼻涕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当流鼻涕人更懂得倾听我的弦外之音。我的有口无心，我离不开Darling，但离不开你。 新演唱的公益歌曲，歌曲特别的感人，是为2003年非典所创作的歌曲，而且演唱的阵容特别的庞大，听起来会有很多的感动在里面，叫做手牵手。 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 你微笑的脸有些疲惫， 起头天空就要亮起来，不要放弃你希望和期待。 沙漠中的一滴泪化成绵长的湖水，真心若能被看见，梦会实现。在害怕后面， 这个世界需要多一点信念。 那真爱不会真的将你打败，你将会因为生命的 想就要停下来， 感觉你身边的爱它存在， 想牵手我的朋友，爱永远在你左右， 不要再恐惧却不要放弃，这一切将会 的唱腔，一直到如今他都是乐坛的一个传奇，但是呢关于他演戏或者是说唱歌的成就还不如他的在娱乐圈的这个努力来的这个名气大，他的努力是娱乐圈里面有目共睹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刘德华的今天，是一首励志歌曲，好像就是在说他一样。 走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曲终人才了解，生命开始经不经历，总要过完一生，交出一片心不怕被你误解，谁没受过伤，谁没流过泪，何必要躲在黑暗里自顾又自怜，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苦自己才笑与你分享，如今站在台上也难免心慌，如果要飞得高就该把地平线忘掉，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前途漫漫而我闯，幸亏还有你在身旁。

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有爱听友 专属你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飘雨了就像在安抚夏天我很闲刚刚真是失恋他说分开几天誓言和口袋里的彩券你想哪一个可能会兑现女人青春像占星学的下旋卷爱情啊像钉子咬着往下掉的呼啦卷而男人青春是天真后退的发言爱情啊会不会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去我的脸人旅店留下的浅浅蓝色卡片每次看总会想起温馨的缠绵你啊我像个没有用的外野生看着秋在太阳眉心中穿越眷泪的线 纷杂繁乱的生活环境和日益渐变的社会景象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抛出幸福是什么的时候的这个疑问的时候呢好像总会丢出一个标准答案幸福是什么这是一个提问但是有着一百种一万种回答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明关于他自己的 一种回答，幸福到底是什么呢？ 终于还是差了这一步，停在幸福前方不远处。若是爱与痛都曾铭心刻骨，又何必想哭？确定放手也是种幸福，至少不用再为爱尝辛苦啊！这一段旅途，就当作我对爱的梦想彻底的觉悟。我曾那么接近幸福，你却将我的梦放逐。你的感情此次那么迷，没有结束，不能重复。我曾那么接近幸福，怎么可能就此打住？上天让我孤独，好孤独，谁清楚？我曾那么接近幸福。 19:00， 回来， 哎，来了， 哎，点菜， 这个， 你好，